由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携手猎云网、坚果资本共同举办的创新中国迎接全球高峰论坛将于9月20日在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隆重举行，详情请登录猎云网了解。 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嗨，早上。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一起加油吧，好听。 起床喽！喂，还睡呢？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加入早起联盟。 听音乐早餐，早起变得 so easy。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让早晨活力充沛。 现在出门不带现金的人呢，正在迅速增加，因为现在日常生活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可以支持手机下单支付了，这也明显提升了我们的消费频率。统计显示，不含银行服务，中国的移动支付去年达到了58.8万亿元，比上年猛增5倍。你现在还带现金出门吗？现在手机支付这么方便，不用担心，不带钱去哪里浪都可以。来听任贤齐的《浪花一朵朵》。 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匆匆匆匆流走，烟烟烟不回头，人越成老太婆。哎呦，难在那个时候，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一起手牵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数着浪花一朵。 大学卡兹教授近日呢展示了一组惊人的数据，全球大部分人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手机。据今年前6个月的数据呢，中国人已经在社交媒体上花了398亿小时， 相当于是建造109座金字塔所需要的时间。有网友说，那赶紧刷两下朋友圈压压惊吧。建议大家少玩一点手机，抓住夏天的尾巴，赶紧出去造一下。来听林夏。南京大学为部分新生推出了生活习惯普查，根据大数据分析，按生活习惯、卫生特点、学习特点等等来分配学号，安排宿舍，你觉得怎么样呢？这样早起的鸟儿和夜猫子就互不干扰了，你赞不赞同呢？ 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都回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一项研究显示，经常在吃饭的时候不开心、有负面情绪的人呢，很容易发胖。而在就餐的时候呢，谈论金钱或者是亲戚关系之类的最有可能产生冲突的话题的参与者呢，平均每小时燃烧热量比其他人会少31卡，而血液当中的胰岛素水平呢会高12%。吃饭的时候别说那些没用的，开心一点。像我们这种吃货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对于任何话题都开不了口，因为在专心的吃嘛。来听周杰伦的《开不了口》。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